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聊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是一梦的好朋友，现在特别想休假的嘉宾天一。 我也想休假。 对，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准时在我们种草里面一起来推荐。是 蹲色。 我们直播间倒是还蛮春意盎然的，大家没有很单调。 就是基本上这个秋天啊冬天呀、啊、基本上都会是那种比较单调那种深色。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保暖一点，太阳在照在上面会暖一点。 然后你要画一个比较暖色系的妆容呢，百搭上就是很百搭。然后好的， 妇女少女， 嗯，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了啊， 有区别 年龄这个问题而已嘛。 你知道吗，你看 心态不老， 你看脱发妇女 然后我们呢也容易脱发。 说实话我最近啊，这可能也是略微上了点年纪， 嗯， 我经常在 什么叫略微，是已经上了 没有已经啊，略微上了点年纪。我其实真的有感觉，每次自己在早晨起来梳头的时候、嗯、莫名的这个洗手台的附近就多了一些 很多的毛发 掉下来的头发、 嗯、 然后我开始还没有太在意，慢慢的我在想，哎呀，我是不是有点要脱发的这个征兆了， 嗯， 我这个浓密的头发会陪伴我多长时间我有点担心 是有一点担心啊。不过我要说的是，比如说这个脱发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你压力大、嗯、上火， 没睡好觉， 没睡好觉都是容易这样子的。 好像我这三点都有， 这三点都有是吗？ 哎呦，我这多么的煎熬。 或者你饮食不注意， 这也是有的。 对，所以这几点呢都可能会有、 嗯、 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个好的小产品，就是防止我们在换季呀、啊、或者是种种原因之类的这个情况下，哎，它可以抑制我们的这个脱发的现象，同时呢让我们的发根呢健康的茁壮的成长， 就是牢牢的抓住你的头皮，坚决不肯掉下来。 是的，我们看一下这一款颜值还是蛮高的。 这是个啥呀、哎、看着有点像护手霜的感觉 啊。其实它不是护手霜。那这个牌子呢其实和雅漾呢都属于是法国的制药集团，是一个资历很深的一个大牌的正规军。它的名字呢叫馥绿德雅。 嗯，挺难记的、嗯、你再说一遍吧。 挺难记的是吗？ 你再说一遍。 馥绿德雅。 馥绿德雅。 对、嗯、是一个健康我们头皮的这样的一个牌子 啊。所以它针对的是头皮的健康、嗯、 啊。我们它有个小名叫小绿珠。 小绿珠啊， 对， 是那个珠吗？那个珠 是 吗？ 珠子的珠，王字旁的 啊，珠子的珠。 那这瓶小绿珠呢，可以说是这个牌子在中国人气最高的一个产品。 嗯， 那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哦。那其实针对就是比较脆弱，而且你的发质呢比较细软而设计的，可以温和清洁头皮，而且强健我们的发根，属于是他们家的入门的首选。 哦，明白了，所以它是帮助你来减少这个脱发、嗯、但是它这个是不是针对的我们日常层面的护理、 嗯、 如果你真的是大把大把脱发那种，可能就是一种偏生病的状态的，它这个就这个是不是就不够用了？ 对，是这样的。不过简单的来说啊，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嗯，这一瓶洗发水就可以防脱发了吗？现实吗？其实简单的来说是通过两方面来实现的、嗯、首先呢就是这个小绿珠里面加了不少的功效性的成分，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一个防脱的体系。 嗯， 那比如说薰衣草啊、迷迭香啊、迷迭香这个精油都能帮助我们舒缓我们的头皮，调理炎症，保持我们的头皮啊还有毛囊的健康。 嗯， 其次呢这里面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乙醇，这个胺盐，乙醇胺盐具有这个抗菌呀、啊、还有去头屑的作用，所以要少挠头，头发也可以少掉一点点啊。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 少挠头我觉得除非头发痒，没人会带着没事。 那在这个配方中呢，最特别的就是这瓶洗发水的主打成分是巴西人参精华，也叫这个南美蜜根提取物。 就是经研究显示呢，这个巴西人参精华对体内的这个 VEGF， 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成长因子的合成，有着显著的诱发作用。 神呐、啊！大家谁能听懂？我要给这人鼓鼓掌。这么复杂的一段专业名词，就是反正就是有好处，对头发， 对对、我们的头发就可以增加我们的毛囊部位的毛细血管的数量，从而促进毛发的生长。 啊，嗯，就一方面促生长，一方面牢固它，让它别掉。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同时呢，它这个。 神呐、啊！大家谁能听懂？我要给这人鼓鼓掌。这么复杂的一段专业名词，就是反正就是有好处，对头发， 对对、我们的头发就可以增加我们的毛囊部位的毛细血管的数量，从而促进毛发的生长。 啊，嗯，就一方面促生长，一方面牢固它，让它别掉。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同时呢，它这个同一个系列的呢，也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是80号固发，哎，固发育这个精华液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这个包装还是挺可爱的，而且 看起来 颜值 很贵， 颜值还是不错的。 很贵的。 那适用的类型呢，也是换季呀、压力疲劳、产后啊，或者是膳食不均衡等引起的暂时性的脱发，也可以用这一款。那这套精华呢，是保鲜的真空的这种包装，而且一瓶里呢有12支，和这个小绿珠一样，80号的核心成分呢，也是促进我们的头皮血液循环的，主要的成分也是巴西人参精华。那配上这个生物素呢，起到了一个活化发根毛囊细胞、减少炎症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两个都是洗发露，对吗？ 对，不不不，第二个是精华， 第二个 是洗发的、 第一个是洗发，第二个是精华，就是涂在头皮上就可以。 对，涂在头皮上就可以了。 嗯 嗯，所以我觉得，尤其到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因为我脱发就有点严重，最近。 你脱发吗？你洗澡的时候感觉那个头发掉的很多？ 我的天，就一大把一大把，但还好我头发多。 你行了，下来了，一洗头，哗，一把头发下来了，你不就瞬间变？ 但是还好我头发多， 头发还好。 对，头发比较多，所以它经得起掉。但是如果就是，我相信就是有些人的发量，他真的经不起掉。 加上咱是个少女，这个人生感觉没有什么希望了，感觉。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推荐这两个产品，我觉得 对 大家还是有用的。 就是反正脱发这个事情，大家都会对对多多少少有一点困扰。即便你发量多，你也会担心，万一我发量有天维持不住这么大了怎么办？那我们刚刚推荐这两款产品，大家可以试一下。说的我都很想买，会不会很贵啊？ 其实价格还好，你大家可以到时候去搜一下， 上网搜一下价格， 产品就可以。对，好，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哎，长斑、毛孔粗大、老得快，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做好这件事呢？什么事情呢？那就是防晒。 这个话题好像在节目中聊了已经太多次了， 就是已经要吐了。 就是论防晒的重要性和论补水的重要性，这几乎是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提到的两个话题。 是的，但一般情况下呢，一梦一般都是会给大家就是建议说，哎，买什么防晒霜啊，涂抹之类的。但今天一梦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把雨伞。 哦，今天我们是物理防晒了。 哎，物理防晒，那这次呢，就是哎，感觉还不错啊。而且最近呢，很多的网上的一些软件呢，也都是有打折扣的。我们要说的这个伞呢，就叫蕉下伞。哎，什么叫蕉下伞呢？首先它是一个硬技术，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防晒功力到底好不好。我们知道平常的这个遮阳伞呢，和我们平时打的雨伞，它的效果不一样。 对，就是雨伞呢，它是略略的清透的，但是防晒伞呢，你在底下看它有一层灰色的这个防晒层。 是的，而且蕉下伞的防晒涂层做得非常好，防晒能力也是很过硬的，降温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大热天站在伞下呢，真的会觉得，伞外 没那么热是吧？ 对比伞外要凉快很多， 因为太阳不直射在身上。 是，对比防晒霜呢，也是更是完胜一些。就是你涂上防晒霜，如果再打上这个雨伞啊，蕉下伞就完全是没有问题，应该不会晒黑的。对， 我觉得去海，哎，马上现在就要到11长假了啊。那11长假期间，大家肯定会选择出去玩。 对， 那虽然现在进入到了金秋十月，太阳仍然高高悬在天上。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不用防晒了，那你可能就大错特错了。 是， 带一把伞既可以防雨，也可以防晒，关键是防晒啊。 对，同时呢，我觉得 你觉得 十一黄金周很多人都会选择去海边，海边的紫外线不论在什么时候，其实它还是紫外线会 对，所以这个 其他地方要强一些的。 这个伞真的一定要随时携带。 对，没错。所以呢，而且这个伞骨呢也是比较够结实的。其实我觉得打伞最尴尬的就是遇到那种刮风下雨天呀，好好的一把伞说废就废了这种情况。所以它这个伞骨呢也是非常的结实的， 就是刮两次还能拿回来继续用， 质量非常的好。同时呢，胶雨伞呢也是晴雨两用的伞。 对， 又能防晒又能挡雨，超级实用。哎，有人就说这个伞面淋过雨会不会影响以后的防晒功能。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防晒的这个伞它是不能下雨天打着的，就是不可以沾到雨水，否则它的这个防晒功能就会降弱。但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下伞呢，你就不用担心这个 就是这个因为雨水而影响 的 防晒功能。 对，没错。而且胶伞的这个胶下伞的这个布料呢，加工经过了非常复杂的7道工序，而且还会进行3次高温压光来提升涂层的稳固程度。而这个防晒涂层呢，还要反复的涂层烘烤，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 对， 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颜值吧，颜值还是很在线的。我们看一下。 啊， 对， 这个旁边这是伞是吧？ 对，旁边的这个伞，这是 哦，猛地一看，我以为是两个化妆品，一开始这个伞折叠之后的样子， 对， 比较小巧哈。但是没看到书，我不知道它有多小巧。 它的颜值是非常高的，而且是各路明星的同款，频繁的上热搜，而且最近呢也是在打折，也是2018年新销的一个新品，还有就是首发的秋季新品，力度呢也是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同时呢，我给大家再看一下 打开之后的样子。 打开这个是王子文 啊， 王子文在用这个 伞，演员， 对，还有这一款也是杨千嬅， 都是在打这个伞是吗？ 对，都是在 说明 这 个伞还是挺能请这个大牌艺人的，这个资金还挺雄厚。 没有， 这两个艺人还算是比较在线的。 对，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好用呢。 我觉得这个伞，你知道男生看来是有什么心情吗？就是你再好跟我没关系，我总不能也打一把，对不对？但你们知道夏天的时候男生真的希望就是如果有把伞帮忙遮遮凉这个有多好，因为男生又不能这么做。就算你戴一个帽子，你知道帽子能遮阳就遮半张脸，而且非常闷热。而且一摘帽子你的发型那就没有发型可言了，所以你知道吗，我看着整的眼气，哎，这么好的东西用不了。 但是我要跟你说， 男生用不了， 其实也可以用， 会比较少见吧， 会比较少见一些。而且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款型，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图案，其他的花纹图案大家也可以可供大家去选择的。好，这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呢也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我不知道听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冻干粉。 冻干粉， 对， 让我想想啊，冻干粉，好吧，我承认我没听过。 这个题目呢，就是一支冻干粉等于6瓶精华，网红爆款的神药，是炒作呢还是救星？一梦呢就要给大家说一下了。最近呢，感觉这个，这个冻干粉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15年前呢搞出了一个隔离霜，到现在还就是忽悠的这个风生水起啊，然后10年前呢又创造出了什么基底液类的产品，巴拉巴拉的一堆。可是这两年呢，就只是把医学上的一些概念重新拿出来了，比如说医疗领域逐渐废弃的这个安瓶拿来做来这个安瓶，然后叫安瓶，这个有点绕啊，它就是叫安瓶。 安瓶是个啥呀？我也没听过。 对，就是确实有，就是它是有活性成分的，就是涂抹在脸上的。什么的，同时呢，但是也是比较容易丢失，所以呢，这个咱们先不说啊，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啦。 烧了一圈，我们谁都没听懂，然后我们就不说了， 就这个意思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冻干粉搞出来了，就是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冻干粉。冻干粉就是经过冻干而得到的粉。 你知道吗，我当时你问我什么冻干粉的时候，我第一联想想到那个东北的冻货，就是冬天那个在水果啊什么豆包放在外面冻干的那种，合着真差不多这意思。 冻干呢是一种处理方法，通过冻干可以把原本含有的水分 除掉而变成的粉。为了把产品中的这个水去除呢，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高温的把水蒸干啊，就像那种炖菜一样。但是高温条件下可能会让一些营养成分啊、活性物受到损坏，而冻干在这个低温下实现的，简单来说一般是先把产品呢降温成冰，然后通过低温低压的条件使冰呢直接升华，有点麻烦哈。 对，我们听完之后就只能是一片沉默啊。这个方法挺好的。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它里面的最关键的一个成分是 EGF。 不要问我，我相信大部分99%的人应该都没听过这个词。 我告诉你 ，EGF 是一种激素，全称是表皮生长因子，也是细胞生长因子的一种。那大家看到它呢，就是其他的什么什么 GF 啊，什么什么 GF， 基本都是各种各样的生长因子，比如说 TGF 呀、HGF、FGF 等等。当然呢 ，EGF 虽然是激素，但是和我们平时说的那种激素脸还是不一样的。那种情况下，一般说的是。糖皮质激素。什么是糖皮质激素呢？那我们说这个各种生长因子的 GF 又有什么用呢？其实呢就是怎么跟大家解释的稍微明白一些呢，就是无论你是这个皮肤划伤的伤口，紫外线照射对皮肤造成了一定伤害，还是岁数大了怎么怎么样的 皮肤老化， 对对，皮肤老化就是有了这个叫什么EGF 的话，就是会防止一些 就是我给大家翻译成人类能听懂的语言啊就是不管它是什么因子，它呢首先跟我们理解成那个激素不太一样， 对， 其次呢它就是帮助你的皮肤新陈代谢焕发生机，因为我们皮肤老，说白就是细胞老化，那这个功它是可以促进细胞生长的， 对，没错。而且呢它也有很高的安全性还有有效性，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不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它是有一定小小的这个风险 哦，有风险， 有一点点。就是关于护肤品呢，大家其实诉求也是非常简单，就是安全，用起来瞻前顾后，也小心翼翼的，就是尽可能有最好的一个效果。简单来说，这个 EGF 现在争议比较多的就是它作为护肤品的这个成用的作用，无论是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还存在一定的质疑。 明白了，就是它首先它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因为它有其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如果把它真的应用在化妆品领域， 护肤品 领域就会有点担心。 对，有一点点担心，因为它，就是还没有，就是有些成分它还是存在一些质疑的。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说买之前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前面说了，如果你想了解呢，也愿意尝试一下这个风险呢 ，EGF 或者是其他的生长因子的呢，这个冻干粉是可以尝试的，但要注意一定要选择正规的产品。其次，任何没有备案的这个理由呢都是胡说八道，比如说就是什么如果不选择大牌啊，还有是至少选择在我们国家有正规备案的品牌和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一些所谓的野牌子啊，不管它有怎么样的这个说法，什么我正在办理啊，还没有下来，还是说我们这个怎么怎么样，这种花言巧语，只要它在国家没有备案，那这样的产品咱们尽量不要选择。 还有这个 EGF 等生长因子呢还没有被大家广泛的采用，购买的时候呢也是要尽量的选择大牌。还有呢就是种种不想尝试 EGF 的人呢，选择其他的多肽类的成分就好了，效果也会更好，错过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损失， 反正它就是一种选择。你想选就选，那没有合适的呢就算了。 是的。好， 那这条新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告诉大家有这个东西可以选，但是不选也行， 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他到时候选择产品的时候 别被忽悠了 就行。对， 这个产品， 因为有的人他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就有的人可能是比较适合这款产品，但有的人用它就可能过敏， 对，或者说是没有什么效果。你可能花了很多钱涂在脸上。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化妆品这个东西啊，多多少少不要太听别人的意见啊，我用起来特别好，你也买来试一试吧，殊不知你们俩的肤质可能都不一样。所以说买来之后就是白花钱，不适合你。 是的。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播放一首歌曲稍微放松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情我不会喝醉。 喂，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无人可归，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懂进退。 未来风光明媚，也要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原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怎么办？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种草的美，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新朋友，我们的嘉宾是叫轩轩，是轩 make up 的创始人。来，轩轩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款小妆容。 嗯， 我以为你会说我是轩轩，结果你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妆容。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思维方式跟大家不太一样。 没关系，就是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以前来的一些美妆的嘉宾都会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谁谁谁。然后就没有，然后这个时候我和天一就开始把话接过来了。 对，今天是反过来的。 对，今天 是你是第一个上来没有介绍自己，然后直接就说我今天要干嘛的。是你把我们的活儿抢了，挺好。 没关系，没关系。对，确实是，就像轩轩说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个秋装的一款清清爽爽的小妆容。为什么说是清清爽爽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暖色系的妆容，对吧？ 为什么是小妆容呢？我好奇， 就 它画起来很容易， 就显得很小女人。然后，对，就是小妆。哎，你怎么那么烦？ 对， 怎么老 你就画就化妆呗？还是个小妆容，是有多小？ 日常妆嘛， 日常妆 就不是那种很复杂的， 对对对， 比较简单的啊。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轩轩啊，就是像我们这款妆容的话，我们都说秋天嘛，秋天的话，尤其秋冬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妆容上面和这个春夏有到底哪个地方具体有什么不同？ 那首先可能就是肤质的情况，因为秋冬的时候我们皮肤尤其是在北京啊，这个环境会比较干，所以我们在肤质的上一定要体现它的这个光泽感。 嗯， 这个是第一。然后还有就是选色，因为春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冷色系，因为让大家看上去就是这个人很透，然后很清凉。但是到秋冬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暖色系，比如说是偏橘色多一些的颜色，然后看上去这个人就很温暖。嗯， 就是天冷了，所以我们要温暖一点。 就要用 天冷了，然后我们要往，就是 反方向靠一下。 反方向靠。 妆容的感觉要反方向。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妆容感觉很清凉。 对。 但天冷了，我们要感觉很温暖。 是这样， 就是所以说越冷我们越暖，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那个颜色就暖到不行了，对吗？ 就像我上次给你涂的腮红是吗？ 你那个不是暖好吗？你那是吓人。 你知道吗，我上次给他涂的腮红就是拿一个很红的口红往他脸上这么一涂，然后这样一拍，整个就是两个大红脸蛋儿。 就那就不是暖了，我跟你说出去就是整个街上就空无一人，都被吓跑了。 因为当时我们在研究那个《延禧攻略》的那个妆容，然后当时就是讲到了唐朝啊，那些古代的时候，他们用这个腮红，那个时候的腮红 人家叫做胭脂， 胭脂， 而且用轻声读，我们上次被纠正过，轻声 胭 脂， 胭脂，嗯，然后当时 结果他就学了一款胭脂的画法， 对，因为那个古代上的美人都是 这么大一块， 这么大一块那种， 对， 然后他就也跟我这么画了一个，作比成样，而且关键画的不均匀，不是画了两个很均匀的晕开的，然而并没有，只是画了两个红脸蛋，而且特别不均匀，大概一上一下，然后我就拿了大概有四五张湿巾，愣是没擦干净，就那期节目大家可想之后是顶着一块大腮红坐下来的， 就很尴尬。好，我们言归正传啊，继续来聊一下我们这个秋冬的妆容。刚才我们萱萱也说了，秋冬的妆容和春夏的妆容相比较呢，相比较春夏呢更偏暖色系一点，就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温暖一些。 嗯 嗯，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妆容，萱萱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说吧。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眼妆吧。 嗯， 眼妆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的眼影的这个 颜色 吗？ 那肯定就是土橘色。 土橘色， 对，就是它偏橘，但如果我们单纯的只用明度特别高和鲜艳度特别高的橘色，会显得眼睛肿肿的。 嗯，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橘色里面加一些像咖色一样的东西，咖色可以有助于我们把这个眼睛的浮肿往下压一下。然后而且就是深色系的，它属于深色系的一种这种眼影，可以会让眼睛看上去更有神一些。 嗯， 所以这个秋冬第一要用的就是土橘色。那么还有人就是之前看到很多这个图片上有那种酒红色，但是那种颜色我建议还是量少一些，也 不是因为我觉得酒红色这个眼影，我不知道天一有没有就是幻想的空间，知道酒红色吧？ 知道， 就是它如果涂在这个眼睛上的话，我说实话，我会觉得有时候你涂不好的话，像有点肿，就是有点像哭过的感觉。 对，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哭过，因为橘色其实很像哭肿了之后的效果。你要是酒红色，我会觉得你是被人揍了一下，碰了一下，眼睛这个淤青还没有消完的感觉。当然我说的是可能没画好啊，但即使画得好，酒红色这么深的颜色，我会觉得是不是这个妆容看起来会略微有点夸张。 就是所以我说它使用的面积就是跟你的眼线的面积是一样的， 很小， 对对对，因为它颜色比较深，所以如果就像你如果大面积的话，就真的像你说的那种被打了，然后淤青还没有好。所以就是秋冬颜色最保险的还是我说的那种土橘色，还有那个杏色，就是暖杏色，然后就是这种偏黄然后偏咖这方面的颜色是比较好的。 但是切记不要大面积使用这种特别亮的颜色，就显得好像刚哭完啊，眼睛效果反而没有那个修饰的效果。 而且说实话，我个人见解的这个秋冬妆容，我觉得要比春夏的妆容更浓一些，就是因为春夏的时候的妆容，夏天嘛，大家看的稍微清爽一些， 就会比较薄， 比较薄一些。因为说实话，你要不薄的话也不行，因为一出汗全花了。 对， 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部分秋冬的一些妆容呢，会显得稍微厚重一些。对，因为我觉得秋冬的这个妆容，如果你不厚重一些的话，就显得很单薄。 就没有重点。 你可不可以？ 我迷着眼神在看着你。 对，你可能不太理解我的这个单薄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 比如说 我们 秋冬的时候，你的嘴唇可以涂重一点的颜色，比如说那种深红颜色，或者是牛血红的那种颜色。 都可以， 就是那种颜色，然后你再穿一个黑色的大衣呀，然后穿一个高领的一个什么毛衣啊什么的，就会显得你很有气质。 对，皮肤再白一些就很有反 差，太好看了。 哎呀， 我已经幻想出自己的那个画面。 对，我也幻想出你的画面。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年龄就会有点增龄的感觉，所以 我 就担心。我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那总有人不想是吧？所以我其实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妆容的颜色一旦呢选择较深的，尤其像刚刚咱们只是聊了眼影的颜色，包括腮红的颜色，包括这个唇妆部分的颜色，一旦 我们选择稍微重一点的颜色，会不会有增龄的效果？ 当然会。所以说就在选颜色的时候，你只有一个地方是深的、 嗯、 这个时候就是你才会看上去不是增龄的。如果说你眼线也很明显，眉毛又粗又黑，然后再加上那个一梦刚才说的嘴唇，如果我们选牛血色的话，那肯定整个人年龄感会上来。所以说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必须要挑重点。如果你的唇形好看，那你就要突出你的唇形，在这个上面加重一些。那如果你眼睛好看呢，那你就要突出眼睛，或者眉毛根根分明也可以，但一定是在脸上找一到两个重点画，千万不要超过三个。如果一旦超过三个的话，整个人就会变老气。 我觉得我一般的重点会放在嘴巴上。 不是眼睛吗？ 嗯， 你傲娇个什么劲儿？突然间 ，no， 不是眼睛。 你不觉得自己的眼睛好？你要坐在嘴上面？ 不是，因为我眼睛已经完美，就不需要再。 对他确实。 你眼睛完美，你不应该再在眼妆上下功夫吗？ 没有，就是他已经无懈可击了，就是再添的话就很突兀了，不好看了。 谁给你来的这样的？ 没有，我开个玩笑的，我开一个玩笑啊。因为你知道吗？最近啊，我发现我朋友圈有的朋友他流行了一个妆容。 什么妆容？ 这个妆容是什么？就是他画一个眉毛，他那个眉毛也不是很浓，就是把那形画出来就好。然后呢，打一个底，眼妆他几乎只夹了睫毛，刷了一个睫毛膏，嘴巴涂得非常的红，也不是那种吃了人的那种红啊，就是那种牛血色。 对，就是偏酒红的那种。 对，偏酒红色， 觉得非常好， 就是很名媛的感觉，就很好看。 那你今天的，我问一下我们的化妆 师啊，当然了， 今天他是走这个路线的吗？ 不是走那个， 是 有点那种御姐范儿的那种。我指的就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妆容啊， 就是 其实它也 可以在秋冬尝试，这 也可以在秋冬尝试，而且说实话你还不用化眼妆也可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你的前提是眼睛本身就比较好看的，比如说大眼睛双眼皮这种是吧？ 不，我跟你说，现在没有完全的绝对说大眼睛双眼皮是好看的， 对， 就很多的那种丹凤眼也很好看。 那还是那句话，就眼睛总之要有特色， 有特色。 选择这一款， 对， 那如果人家眼睛本来就好像有待加强， 你 怎么办？ 皮肤要白净一些， 对。 OK， 白，皮肤要白，那就粉底液咱们挑白号的呗，那这不就行了吗？ 没错，一梦说的那种就是高级范儿， 对， 就比较高级，就高阶，就是有可能会出现在一些时装周的这种那个马路上面，有可能就出现一些高级的那种环境。 嗯， 但我们今天教的这可能就比较亲和一些。 嗯， 哎，今天化妆师，您老师这个妆是不是就有点类似？就因为我看你的眼妆就是个很自然，没有太多修饰，但你的嘴唇的颜色是你整个妆容里面最明显的， 嗯， 有点类似这个感觉，对吗？ 对，有一点类似。 对，但是 但是他那一款就几乎连眼线都不画的那种。 没错 。啊，你这边还是有一点， 对， 有一点眼线的，但我看大概是这种感觉，估计从屏幕上看出来的效果应该就是类似的。 但其实就生活中你看，其实还蛮干净的一个妆容。 嗯， 我觉得是皮肤好，看起来很干净。 嗯，对。 哎，啊，我这个是不是又打击了好多人？人家脸上要是起包了怎么办？ 哎，其实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护肤意识非常的加强， 对， 不管是男生女生，所以越往后大家的皮肤会越来越好，我觉得。嗯， 这个话题嘛，我觉得有待考量。 你看你的皮肤就已经好很多了。 我的皮肤有多好？也没有很好。 真的算是 哎，就你对啊，就你买的那些护肤品，你不用吗？不可能， 真的没 怎么你摆着吗？ 我跟你说，我为了咱们做节目买了好多，大家可以导往期的节目，我会拿出很多男士的这个护肤品。 嗯， 然而我自己从来不用，我真的就是那种每天洗完脸，如果今天我有心情的话，用点大宝或者是维生素 E 乳，噗啪啪啪啪啪，然后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我以前一直跟天一说，我说一直在用那个大宝擦我的脚后跟。 他有自从有一次在节目，对，有一次在节目中，我拿了大宝之后，他说试用一下，在脸上擦一擦。他说好，这瓶拿走，我就让他送给他了。 嗯， 从此之后，他每次都跟我说大宝太好用了。我说是吗？我每次都来擦腿啊，擦脚。然后我说啊，好吧。 因为我跟你说为什么，就是他用作身体乳的话，它会有一点点就是水分不太够。 嗯， 但是它用在擦脚上面的话，尤其擦脚后跟，不会黏腻，而且很舒服， 很清爽的。 而且我再说一个，就吐槽一点， 因为女生她有时候夏天穿那种船鞋啊什么，她会磨脚。 对， 嗯， 对，所以抹一点那个会好一些。 我要吐槽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做过好多次不同种类的测评，像大宝维生素 E 乳这种都出现在我们的测评的这个名单上。 嗯， 不管是他还是嘉宾， 从来不愿意往脸上涂一涂，就哪怕试一下他们都不愿意试。你这是几个意思？我一直很愤怒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们上次专门做了一个补水效果，其实它的补水效果还是可以的， 挺好的。 对，尤其从留存度上来讲，就刚涂可能瞬间它不是那么润，但是从比如过了15分钟再一测，发现其实那些所谓大牌的补水到留存的那个层面跟它差不多。就是几个百分点的差距。 但是我跟你说，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它可能功效型， 不给大家擦后脚跟，你找更贵的吧。 但是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滋润度其实都是相差没多少， 没多少。对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想说是我们稍微往主题上靠一靠。秋冬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护肤，我们什么好看的妆都需要你皮肤的状态特别好，水汪汪的皮肤上妆才会不脱妆，对不对？ 好， 转的生硬啊，就生白回来了。 还不错。哎，刚才我们的勋勋也跟我们说了，这个眼妆最好选那种土橘色、暖色系的嘛。 对。 那这个口红上面呢？ 口红色其实这个要根据自己的肤色了，因为就是我们的肤色其实是分冷暖的。那么冷色系就像一梦这种就特别白的这种女孩，就 属于冷色系。 对。然后暖色系就可能就稍微颜色偏黄，然后偏深一些的。那么冷色系其实你选什么颜色都好看，就是你什么颜色涂她嘴上都漂亮。然后暖色系就有一些局限性了，比如说像是那种粉色呀、玫粉色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玫红色，像这种特别偏冷色系的，它就都用不了。 啊，它用上可能会有点别扭，看起来不是那么最适合它。 而且就是秋冬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这个最近出了一款丝绒的那种唇膏，就是你看上去是哑光的，哑光给人感觉很高级嘛，但你涂嘴上不是很干。对，所以这种可以选择。 是，我最近在看那个一些美妆的一些公众号，他最近推了一款迪奥的一个红管的口红，哇，那两款简直是太好看了。 你是去店里面试过了是吗？ 我没有试过，但是我看他的很多试色嘛，然后我就决定让我朋友去买了。而且两管的颜色我都要。 让你朋友去买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想象空间好大。 代购 好吧，代购吧，代购。 他要去香港，然后就让他帮我买一下。 OK， 所以就是我们期待着下期节目或下下期节目，你带着这个颜色来上节目， 给大家种草一下， 我们可以现场看一下好不好？好不 好？ 好， 绝对没有问题。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呢。 哎，腮红有需要注意吗？ 啊，对，腮红也是一个很重点。 腮红其实如果就是说你的这个口红和 天衣 眼影， 你才懂。 都很懂， 对不对？ 我发现真的， 对，我就属于那种理论派。你让我画， 天，我刚才都忽略了。 对，你让我画的话，我跟你说，那绝对就是鬼画符。但你让我说，我可以知道，哎，这个点还没有聊到，因为就是眼妆、唇妆加一个腮红嘛，就带色的部分、颜色部分就这几部分嘛。 其实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诀啊，就比如说有一天你男朋友在楼下等你了，然后需要你5分钟就出门。你就把腮红和口红涂上出门就可以了。 但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的。 对，所以说 你们女生真的会这么干吗？我一直以为你们就 会 说， 会 打个电话说再等我30分钟，然后一个小时之后你才下去，这不才是真实生活中发生的场景吗？ 对。然后腮红其实如果就像一梦说的那种高阶范儿的，其实腮红是可以省略的， 可以省略。那前提是皮肤得真的很白，质地很好， 哪怕它不白，但它皮肤肤色均匀。 啊，起码肤色要均匀、 这个。对，这个也好看，因为我们女生都会均匀，因为我们要打底嘛。 啊，有那个粉底液之后，基本这个颜色就调的比较均匀了。 对，没错。但如果要是说像我们今天教的这种日常妆，然后看上去有一点亲和力的话，那腮红还是不能省略，一定还是要根据肤色来走。就如果说还是我们说皮肤偏冷的话，那你就什么颜色都可以用，还要根据你今天的服装。你看一梦今天她穿的是冷色系的，偏蓝色的， 偏蓝淡蓝色。 那么我们因为她的肤色偏白，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局限性，我们就可以全暖色系给它上到脸上，然后皮肤和你的这个妆容是暖的，然后你的服装是冷的，这样就有反差，会很好看。 就这是个标准的秋装的打扮，对吧？ 对， 很冷色的衣服，然后这个脸上一会儿就可以选择全暖色系。 对， 但如果今天我的衣服可能没有那么的冷，比如说像你的这个衣服，就是如果是秋天这个颜色的，是很暖的一个颜色，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腮红的颜色选择大概怎么？ 其实这个我觉得倒是没有局限性，你最好就和你的肤色和你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是同色系就可以了。 甚至有人说这个眼影啊、和腮红是同色系也会很好看。 同色系，对对对，甚至也就是有的地方它重一些，有的地方浅一些，但全部能就是说全都是很浓的那种，嗯。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今天想给他画的重点一个是眼妆，还有是唇，腮红就是腮红我们最后就淡淡的来一点点， 给他稍微扫一下下就可以， 扫一扫就 显得稍微有气色一下就可以了。 对， 对，因为我觉得腮红真的是提气色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步骤嘛，对吧，你涂完腮红之后觉得哎今天这个气色很好，但有的时候你不涂呢又觉得好像也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状态不太一样， 就是他说那种高阶范不涂就很好看， 就是很白净也可以， 很白净突出皮肤。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其实蛮期待我们的第三个部分的，第三个部分呢就要开始实战了，就是在我的脸上给大家展现这个初秋的第一款小妆容。 那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看时间还有啊，比如说一梦现在几乎是素颜状态，但是她节目之前稍微打了一个底啊， 稍微打了一个， 比如说像她今天的皮肤状态，你觉得咱们就以一梦为例啊，那她的这个在妆前的部分她注意需要修哪些部分呢？因为我现在还能看到有一点黑眼圈是没休息好哈。你不承认也不行啊， 这已经是事实了，你每次都轰击我的 对吧，大家可以看，大家看的这个脸上的这个对吧，看瞪着镜头 看 嘛，对吧，大家可以真的看看我们的视频就知道，因为这黑眼圈我近距离看这个比较重的。那像这个部分是在打底就要修掉的吗？还是一会儿在妆容的部分再修它？ 我们就是在打底之前可以修一点点，但是我喜欢它的这个就是你所谓的黑眼圈，因为它你看它黑眼圈不只是下眼睑，它上眼睑还有一点点小沉积，所以说你看它 沉积，注意这个词啊，沉积。 对， 不，你听人家说啊， 就意味着不是一天两天留下来的。 不，你听人家说的。就一旦它把底打完了，他的眼睛的立体感立刻就凸显出来了， 就是我们很合理利用黑眼圈， 对对对， 自然的阴影感， 对，自然阴影感。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模特啊，我们就直接打个底，然后淡淡的扫一下这个眼影就够了。 看来模特都很累，经常熬夜。 也不一定吧。那他眼尾这个部分呢，就你可以稍微转一点，在这个地方 也有， 你看上去有点像眼线拉长那个效果，这个可能是 像眼影拉长的效果。 对，眼影拉长，说是眼线去了，眼影拉长的效果，就他这个现在也是有一点，这也是黑眼圈造成的一个效果，是吧？ 对，这个就是可以，就是他的这个是发平的，就有的人你看像我这个是有点像向下发垂的，像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稍微遮盖一些了， 因为这个效果会不好，你要遮盖。但如果你这个痕迹是比较横向 的或者是上扬的，其实我们都不用太管它 啊，它虽然反而会增加你眼部的一个化完妆之后的效果， 都会让你眼型变得好看， 更好看。 对， 好， 你看你这个人哈、啊，这个幸运度很高，就好不容易有个黑眼圈竟然都能帮到你， 必须的。 所以说大家看的大家在上妆之前啊，先观察自己整个脸部的特征，不要一概而论，比如上脸全部都盖住，黑眼圈我不要，我都盖得干干净净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留一点在化眼妆之后可能会有些提升效果，也说不准，但是还是不希望大家黑眼圈啊。 对，一定要注意休息。 对，秋冬季节来了，大家一定要多喝水，这样补水嘛，然后多好好休息，心情平静，这样才有力气在秋冬出去玩，然后拍照美美的， 对 不对？ 好，这就是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的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实战部分了。 对， 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首歌曲，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其实我真得跟你好。 小王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其实我真得跟你好。 但我不知不知清醒。 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浇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甜蜜，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没有一种付出应该永远心甘情愿，再给被宠坏的男人最后一次机会，换我忍耐，换我等待，不要真的疲倦。安静的在身边，不矫情给我梦寐以求的温柔， Give up your heart. signal that your heart is aching. Even when the parts are fading, don't let you.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保持自己的特色。 好，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环节呢就开始要现场化妆 混合，这样上妆的皮肤会有滋润度，因为秋冬季节我们皮肤实在是太干了。好，这个小心机告诉大家，大家记下来了啊。 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赶紧到我们的嘉宾位置上。 好， 然后给大家展示这款妆容。好，天一可以过来了。 就如果说你的黑眼圈比较重，那橘色稍微多一些，然后如果不太重就可以黄色多一些。 遮瑕用橘色跟白色两个 色， 近的这一部分我们其实不用特别去遮它，然后就是底下那个区域显得比较暗沉的部分我们稍微遮一下。 对， 那个比较靠近部分我们就且当它是眼影了。天然眼影。我觉得听完这个之后，很多黑眼圈的朋友一定心里窃喜，哎呀，我自带眼影。大家不要误会啊， 说我有一个很好的， 它的那个下半部分那个颜色比较深，反而成了它的一个特色。它就属于黑眼圈是吧？ 它那个就属于真的是黑眼圈。 哎，喜欢美婷的朋友听到这段会不会 那个一梦简单打个底，然后我们最近再把它的这个内轮廓，就是我们五官位置的这个粉底再稍微加重一点点，然后鼻梁地方也稍微加重一点点， 就是帮亮的部给它再提一提。 对，再稍微提一下就可以。 就是 T 字区，然后颧骨部分，然后下巴的那个尖尖的部分，对吧？ 嗯，没错， 就是 T 区、颧骨还有下巴。大家注意，可以在这个正式上妆之前涂完之后再稍微提一提， 使你的这个妆容的立体感更好。 真是专业， 对，我觉得他真的很专业。 是不是很专业？ 你自己独立开一个美妆节目好了。 好，回头我在网上搞一个， 我觉得没有 看看画的有多难看。我很有自信把它画的特别丑。 然后现在我们就用一个特别就是完全就定妆不会脱的一个方法，叫烘焙定妆法，就是你的海绵蛋，就是或者你的 化妆蛋， 一定是 化妆海绵 潮湿的。然后但不能就是说哎，我这样能挤出水来啊，就一定这么使劲儿的话它没有水了，就是看上去是潮潮的， 就是潮潮的感觉，但不能出水。 对，蘸上你的这个粉状，然后 定妆粉， 先在我们最容易出油的 T 区啊，还有我们内三角区， 对，就两眼的眼睑边上啊。 对， 然后 定妆的时候一定有一定力度啊，就不能这样，这样没有意义的，就一定稍微有一些力度的， 就是把这个定妆粉是要摁压在皮肤上面的。 对，是摁压在皮肤上的。 就是容易出油的几个部分啊，大家可能自己的脸部自己最了解什么地方出油，什么地方这个定妆粉呢稍微压得紧实一点。 对，然后我们再给脸稍微加一些光泽感，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提亮 高光， 高光 提亮。 然后我们的轩轩用的这个是 CPB 的高光， 对 CPB 高光，它会有一定的光泽感，而且看上去没有颗粒状，看着非常舒服。 嗯，还是我们的鼻梁的部分， 然后 嘴 角，嘴 角 地方要提。 哎，嘴角好像大家平常不太会注意到这个细节啊。 CPB 应该给我们广告费， 默默的要跟大家掏广告费。 然后颧骨的位置啊，因为颧骨的位置其实最容易凸显我们的这个光泽感，会显得皮肤好。 其实我觉得找这个高光点很好找，就是你看你的五官，什么是比较突出的部分？哎，那这个部分你可能稍微要注意一点。 然后最后我们再拿一个这个， 再拿一个什么 液？对，我的那个之前啊，对，拿那个，拿一个稍微厚一点点的啊，稍微厚一点点的这个遮瑕膏，然后我们沾一点点，就这个颜色就会比较浅，比它本身肤色要稍微浅一点点，然后我们可以就在嘴角这个地方再稍微重点的画一下。为什么我要提亮嘴角？就是为了让它嘴角有一点点微笑感啊。那你不用太配合了。 哎，真的，这个好像是我们历次化妆当中第一次在嘴角部分有做修饰的，用的是遮瑕吗？ 对，用的是遮瑕，或者你可以用一个浅，比它肤色再浅一点点的这个色号，然后再给它稍微提亮一下的。 就是我们如果用高光，如果是可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提亮呢？ 对，高光，但是最好是那种有颜色的高光。 有颜色的。 对，不要就是说是光泽感的高光。 明白，它实际上是一个颜色的衬托，比你的皮肤的颜色要再浅一点的。 对。 对吧？ 没错。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先给它画眼睛。画眼睛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这种，就是软软的、比较散的这种圆头刷。圆头刷画的这个颜色它会比较浅，然后本来我们今天就不希望它有太深的那种颜色。 现在你选择是什么颜色？给我们介绍一下。 选择一款浅杏色。 浅杏色， 暖色系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看起来颜色可能略重，我估计上到眼妆上会再浅一点。 对， 对吧， 都很浅， 因为它会涂晕开涂。我怎么这么看我都觉得，其实没有涂的时候我觉得一梦的眼睛为什么都自带这个亮光感。 它是有光泽的，它这个眼睛非常好看。 好，这个涂法其实是跟我们平常没什么太大差别哈，就基本是贴近眼线的部分晕开，然后往上面再扫一点，然后轻轻薄薄的一层。 好专业呀，上看啊。然后我们下眼睑也稍微来一点，然后一梦你可以稍微笑一下。对对，然后看看这是卧蚕的阴影稍微画一下。 哎，这个小方法我觉得挺好，大家找不准自己卧蚕的位置，不妨微笑一下，这个卧蚕自然就出来了， 自然出来了啊。 然后找准卧蚕的这个阴影，然后扫一扫。 挺好，这个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你的这个后眼角， 眼尾的部分。 眼尾的部分，对，稍微扫一点这边。 其实这一层涂完之后，我觉得好像还没有给大家特别明显的说眼睛已经有明显变化，其实还没有，只是简单打了一层颜色而已。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你看我刚才那个用的是哑光的啊，现在我用珠光的这个提亮色了开始，然后找一个比较扁头的特别小的刷子，这个颜色就是这个刷子可以好控制它的位置啊。然后我们选一些珠光颜色，因为就是单纯只有哑光会让这个眼睛看上去比较暗沉，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点的珠光进来， 加一点点的珠光。 先下来看啊，就在我们黑眼球这个最鼓的地方稍微加一点， 就是你眼睛的三分之一处大概。 对， 比较你自己能感出来吗？眼球最鼓的位置你稍微给它提亮一下， 稍微提亮一点点，对，这样它光泽感就出现了。 嗯， 好，然后上看啊，然后可能下面我们可能就黑眼球我们的正下方也稍微再带一点点， 就是你闭上眼睛眼皮鼓出来那个位置我们加点亮，然后睁开眼睛之后下眼睑对应你黑眼球的下正下方，哎，也稍微提亮一下，就等于说把你眼睛的以黑眼球为位置啊，它上下都给它提亮了一点点。 对，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上一个比较有显色度的一个， 就是颜色，真正的颜色来了， 加深的眼影了啊。但是这个加深眼影一定要比我们刚才画的那个面积再小一点点， 比刚刚什么的面积小一点？ 比刚才我画的那个第一个颜色，就浅青色， 哑光的浅青色要带面积要小， 小，对，要小很多啊。 好，我看看老师到底在哪个位置来画这个颜色。 再看，它就在我们的这个睫毛根部的位置， 在睫毛根部把这个颜色打一层。那这时候颜色是需要重一点，还是要薄涂多次呢？ 薄涂多次啊， 薄涂多次， 重 啊，别上来一下子重上去了， 眼线了。 薄涂多次，在那个其实眼线上半边的位置哈，差不多。 它比眼线要稍粗一些，但是你会发现它确实是睫毛根部的颜色，一旦重了，这个眼睛就会 有神， 有神了。嗯，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要画眼线，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眼妆是不加眼线的，对吗？ 你今天我想用一个深色的眼影去代替眼线，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很多明星他们在画这个眼线的时候都是用很深偏黑的那种眼影粉，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眼线笔，这样混合有层次一些。嗯， 画一个根部，那个眼尾。 对， 我觉得这是很多女生可能愿意尝试的，因为画眼线这个技术啊，对于很多化妆新手而言，其实不只是化妆新手吧，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对眼线都画的不是很好，我觉得用这个方法还能替代眼线，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试一下，效果可能比你就是愣手愣脚的画眼线效果来得更好。 对，而且这个就比较柔和，就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个人怎么画眼线感觉很厉害呀，或者就是说他怎么画眼线感觉有点年纪大呢，就是因为那眼线颜色太深太实了。 哦， 嗯，所以我们今天要虚化，但是呢我们之前那个暖色系的眼影，我现在是还是就是把这个暖色系眼影稍微的晕染开一些些。嗯，好，上开一点点，然后用余粉稍微带带下眼睑就可以了。 嗯，就是我们记住画咱们今天这个妆的时候，以前大家可能只愿意画眼睛上面，下眼睑的可能比较忽略，那这次下眼睑的余粉记得都扫一扫，把颜色给带过来。 好，然后接下来啊，我用这款就看上去比较深的一款眼影，就拿它当做眼线， 真的是很深的。 对，然后我们拿一个特别薄的这种小刷子，特别薄，然后相当于我们平时刷子薄的两到三倍啊，有点像眼线笔的这个尼龙质的小刷子，然后去画它的眼线。 好， 就在我们眼线的这个就是睫毛根部啊， 这个就是睫毛根部比刚刚我们的那个 又小了， 杏色又小一点点的位置。大家注意这个先后顺序，你不能把这个深的颜色放在前面画，一定是由浅到深一层一层涂，这样才有立体感。 哇塞，太专业了我们这个老师， 是不是？但我跟你说，我的眉毛到现在我都画得不好，有没有？这个节目到现在已经有快两年时间了，我这个实际的操作能力一直没提高上去。 我这样说，天一是一个理论派。 对， 你看他现在这只眼睛的眼神就出来了。 对，你这眼睛就是你眼睛就很厉害，因为眼神光出来就很锐利。大家明白锐利的感觉吗？你想想一个老鹰盯着猎物的时候那种感觉。 马上让你跟小姐妹去合影。 没错， 就先用眼影粉给它在睫毛根部圈先画实一点。 其实我觉得好像只要画了眼线啊，或类似眼线部分，其实眼神的这种锐利程度都是有在提高的，跟你不画的时候那种就是比较柔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好像今天老师这个画法又不像是纯眼线笔画出来的那种特别的有距离感，这个相对来讲自然一点。 稍微给它甩一个眼尾啊。 嗯，就是也是刚刚的颜色，在眼尾部分又给它稍微延长了一点。 好，然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选一个咖色的。 咖色。 眼线笔。 咖色的眼线笔。 咖色眼线笔啊， 画一个眼尾就行。 对，画个眼尾。我们画眼尾的时候特别喜欢让模特往前看，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闭着眼睛画出来跟我睁开眼睛画出来那个眼线它会变形。 嗯， 行吧，我们就睁着眼睛啊。嗯， 如果像如果生了一个像天一这样的肉眼泡，那就不只是变形的问题了，是牙根看不见了。 真的还是睁眼睛，我就画在这个后眼尾的位置了。 后眼尾的位置，往后 我们那个后眼白的位置就可以了。 往外是不是还有在拉伸？ 有拉伸一些。 对，我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晰，但我感觉你应该是在往外拉伸了一点。嗯， 我知道，因为今天我们整个妆容都有点隐形，就看上去别感觉他化了很浓的妆，就感觉像是什么睫毛的阴影啊、投影啊这样子。嗯，这边也是啊。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妆虽然是秋冬季，但是我们并没有给大家那么浓重的这个妆感啊，其实是比较自然。我觉得这个画眼线啊，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就是很怵，因为画不好。所以老师，你有没有觉得画眼线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让大家能够就是说以后画得更舒服一点，自然一点？ 其实画眼线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用粉质。如果你啊用不惯这种软性的眼线笔，你就可以用那种硬性的那种眼线笔。 嗯， 因为它有一定硬度，它会帮你规范形状。嗯，所以初学者最好别用这种水性的，真的不好画。 啊，哦，我们的节目推荐过好多这个水性类的眼线笔啊。嗯，但是可能新手还不是特别推荐。 对，新手不太推荐，因为他可能他对形状的把握，他可能拿到那个笔他会抖。 对，因为眼睛部分我们眼睛会很敏感，本来就不太好控制。又像眼线呢，其实说到底眼睛毕竟没那么大嘛，你可能画的距离很短，然后这我们越小越精细的控制，我觉得对于化妆来讲越有难度。你让他涂个腮红可能他不会涂得太差。 嗯， 但你让他画个眼线他可能画出来真的很不好看。 对，所以说眼线笔在选初学者的时候就选一些质地比较偏硬的。 嗯，等你练熟了这个技巧啊，再选择这个水性的。 你先别眨，就尽量向下看。 嗯，今天这个妆可以说是我觉得咱们节目当中出现的妆里面真的是比较浅的一款，对吧？以前我记得老师上，比如说我们记得去年在同样的季节大概讲秋装的时候，我觉得老师只要把那个眼影上完之后，那个秋天的感觉扑面而来。今天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一梦的这个妆容给我还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妆感，还好。现在老师在帮一梦来夹这个眼睫毛。 对，睫毛的时候一定注意，就是说不要一下子就是特别使劲儿，就可能你第一下就是用五分力度，慢慢慢慢夹个两三次，就当你的这个睫毛已经弧度，最后来一个狠的，就是使劲夹一下，它的睫毛弧度会非常好看。 就明白了，从浅力量从小到大，慢慢的。 对。 然后我们也在节目中推荐过大家，可以在夹睫毛之前先用电吹风把我们的这个睫毛夹吹得稍微热一点， 对， 这样更方便大家定型，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好夹啊。 现在睫毛完全是有一个自然弧度。 嗯， 然后我今天给它选了一款有点像雨衣，睫毛雨衣， 睫毛雨衣， 睫毛定型液，因为这种就是看上去就很清透， 是透明的，是吗？ 透明的，但是你看啊，它真正的刷起来的时候，它还是有一点纤维的， 有一点点黑色，其实它很浅， 嗯，很浅，所以说你说它刷来不容易出现我们所说的苍蝇腿，而且还能定型。 嗯，会晕染吗？ 不会晕染。 其实可能平常大家画到这一部分都会喜欢先用这个睫毛液，然后再擦一点睫毛雨衣。那今天老师是直接上了这个睫毛雨衣。 嗯，直接。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妆容，这个整体感觉都是轻薄为主哈，没有在任何一个部分加的特别的重。 对，眼妆其实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给一梦的眼妆画得很浅吗？因为她眼睛本身就很好看，就如果你再画重了，她可能会有一些凶， 嗯， 或者一些厉害。上看啊。然后比如说像是这个如果眼型需要调整的话，我们就要把眼妆画得稍微重一些。 嗯， 就有很多人 比如大小眼儿，或者说这个眼睛啊， 看上去很好， 有点垂啦，对吧？就是随着这个不同人的状况，就眼睛其实需要调整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其实我自己就觉得我的眼睛大小就不一致。 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点不一样。 对，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就可以通过眼妆部来调，但那个时候你肯定化掉是要重一点的。 不要停，不停。 嗯。好，现在眼妆部分睫毛也刷完了， 已经完事了， 刷完了啊。 眼妆部分基本就结束了，是吧？ 对。 现在看起来其实一梦的眼妆就是给我们感觉就是提亮了，这是最明显的感觉。 嗯， 然后她的眼睛是有一定的轮廓感，就是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妆感。其实一梦自己可能看不太到这个屏幕，是吗？ 能看到， 能看得到哈。 嗯， 其实今天一梦的这个现在眼妆感觉其实就是很自然，没有那么明显的。 我们继续来画一下眉毛。 好的。 嗯，没有那么明显的妆感给人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画眉毛啊，画眉毛的时候我一定是先用眉粉的，然后再用那个眉笔。 那个眉头一定要这样过画。 嗯，稍微往上扬， 就是往这样。 明白吗？ 一梦这还是有就自己要求的眉毛。 因为他一会儿，其实说真的，有的时候化妆师应该听听这个你顾客的要求，因为有的时候就他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他可能更或者他更喜 欢 哪一种眉形，或者是眼妆的形式。 然后我们今天把它眉峰画出来。 嗯，现在老师用的是眉粉是吗？ 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眉粉上色的感觉其实比眉笔要好，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说实话用眉笔画的效果我总觉得特别烂，也可能是我的技术问题。你看，总共我也没练过什么这个化妆术，唯一的就是画画眉毛，还画的特别不好。 但你已经很厉害了，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对，这真的很厉害了。 因为这个节目到现在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耳熏目染。 好吧。 所以我只能是理论派。你要问我什么牌子、什么色号，我可能就答不上来了。但是你问我大概的方向，可能能说出来一点。 很多人他可以说出来牌子，但是说不出来这么多细节的。 嗯，但是他细节说得很到位。 啊，就化妆细节是吗？啊，这是属于技术层面了啊。 而且他有的时候是带着这个我去走的，带着我的这个化妆方法去跟我聊细节，这真的很厉害了。 哎呦天哪，今天这节目是在夸我的吗？大家到现在都看不见我的脸，就听见化妆师在夸我，我的心情还莫名的好了呢。啊，今天一梦的这个，哎，说到这个，谢谢老师啊，把镜头给了我一瞬间，谢谢。好了，还是把镜头给我们的化妆老师。 化妆方法去跟我聊细节，这真的很厉害了。 哎呦天哪，今天这节目是在夸我的吗？大家到现在都看不见我的脸，就听见化妆师在夸我，我的心情还莫名的好了呢。啊，今天一梦的这个，哎，说到这个，谢谢老师啊，把镜头给了我一瞬间，谢谢。好了，还是把镜头给我们的化妆老师吧，让大家看清楚老师这个化妆技巧。今天一梦的这个眉毛其实算是一个什么样的眉形？我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 就算是一个，就是有点上扬， 有点轻微上扬，嗯、 对， 但又不是一个平直眉的感觉。 嗯，最近，而且一梦它的整个状态不太适合平直眉。 嗯， 它其实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比较有性格，然后比较有特征的一个女孩，就最好不要每个人都平直眉。平直眉有的时候是看上去显无辜，但是会让人觉得没劲。 我不要无辜，我一说那个无辜，我就想起来那个《小熊维尼》里面那头驴。 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个动物？ 我也不知道， 他都是一脸无辜。 我觉得你要说无辜，我想起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流氓兔才真的是无辜 啊， 下垂的眉毛。 不会啊，我是觉得那个《小熊维尼》里面那头驴。好，接下来要给我画的是 这个，就是首先第一步啊，我们先把眉毛大体形状用眉粉框起来。 嗯， 因为眉粉框起来，它会上边缘下边缘比较虚，所以说比较自然。 嗯，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眉毛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这缺几根啊，我们可以用眉笔， 然后还要拉长。 对，我们可以用眉笔。然后我这个眉笔就是一个水性眉笔，就是它画出来吧，看上去是，哎，没什么颜色，但是你画深了，它的颜色会比较，对， 可以往这个镜头前面推一推。 对， 大家看到现在化妆老师手上有一点点那个黑颜色的部分，就刚刚画 的 这个。 你看，刚开始画很浅，但是你来回画几根，它的颜色会很有层次。 好，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水性，就跟我们平时画画。 哎，我真的还没有尝试过水性的眉笔。 你看，我们画一根一根的。 哦，它是可能会画出这个眉毛的层次感， 就把纹理画出来。 对，之前我们如果用普通的这个眉笔啊，比如说三角形的眉笔或者一字形的眉笔，它其实就是一个颜色。 看看他懂的， 真的很懂、 哎。那是咱们专门讲过眉笔这个单元嘛，说明我是个好学生， 没错， 记住。 天真的是。 哎，怎么办？作为一个理论派，就是说的头头是道，哪一天自己给自己画，就发现画的特别惨。我现在也抓不准，就是。 我也问一下，我发现很多女生也有这种感觉，画眉毛女生的眉毛跟男生不太一样的眉，女生眉毛不是比较细吗？就是眼尾的部分会比较细，所以我觉得女生不太会找到自己的眉峰的感觉，就会经常把自己的眉毛画成一条比较圆滑的曲线、 嗯、 但我觉得这样的眉形其实不是很好看，尤其是不适合很多所有的人，所以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眉峰，我其实一直很困惑，我自己也不太好找，说实话。 这个就很简单，就是你眼睛平视前方的时候， 平视前方 拿一个很长的笔，对，拿一根很长的笔，然后你看啊，就鼻翼的这个位置，然后加你的黑眼球的外边缘，然后 黑眼球的外边缘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眉峰。 哦，大家再听一下，从你的鼻侧面开始拿眉笔比较一下，到你的眼球黑眼球的外边缘切上去，然后连长线那个位置就是你眉峰应该有的位置。 对， 如果画的话，起码你的高点，你的眉毛的高点是应该在眉峰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 啊，千万不要把自己在那个时候画成个下降的曲线，这样的可能显得你就眉毛就很没精神。 而且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的眉头啊， 嗯， 一定要比你的眉尾稍微的低一点点， 低一点点，不要画成斜下来的， 就是眉头比它，如果你看我一梦，如果说眉头是这样的话， 就无辜感很特别无辜， 不精神，你会看到他就这样， 好像头驴。 你干嘛跟这个驴较劲？ 和驴较劲 ？Donkey 怎么惹到你了？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好， 咱们继续来画哪里？ 行。然后眉毛，我当时用眉笔只是画眉头和眉尾，因为这两个地方它的这个颜色会比较浅。然后接下来你会发现，伊梦的头发整体偏浅， 嗯， 所以我们也你看他，但是他眉毛是黑的， 对。 然后我们一定要拿一个染眉膏。然后将它的这个眉色和发色 稍微 统一的 贴近一些， 尽量是统一的啊。 嗯嗯，好，那等我们一梦画完这个眉毛，可以先获得主播位，因为我们接下来马上进入半点广告。我们下半节呢，老师仍然会继续打造我们一梦妆容。我们在这一节呢，首先着重的其实就是黑眼圈的简单的遮盖，然后就是眼妆部分和眉部，基本就是眼睛的整张脸的上半部分，我们基本就是画的差不多了。嗯，然后我们在下半节的节目会继续为大家打造这个唇妆部分。 OK。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呢现在就继续回到我们的嘉宾的位置，然后继续来为我化妆。 对， 刚才的这个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的时候 已经将我的这个眉毛啊还有眼睛的这一部分已经画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画哪一步，我现在先移到我们的这个嘉宾的位置。 嘉宾位置好。一梦现在呢回到了这个化妆师旁边、 okay. 刚刚我近距离看了一下一梦的这个妆容，其实她的这个妆容近看有妆感，远看没有妆感。像我现在跟一梦就觉得大概1.5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就不太感觉到一梦这个有妆感，反倒是怎么说，它的颜色整体偏浅，不是那种我们想到的浓妆艳抹，完全没有，是很轻薄的。下面老师画的是什么？ 画腮红。 嫁人画腮红。 腮红 选了一款暖色系的腮红，然后 眉粉色吗？这个颜色 这个有点就是橘粉色吧， 橘粉、 这个、但是你看它跟它比起来那 就很粉， 番茄， 对，它就没有那么红，很粉。 对， 这个跟化妆师身上衣服的颜色很贴，这款颜色 这款就是说我们画腮红的时候不能，就是我不太爱只打一款 啊、 哦， 你是几款颜色混搭？ 对，两款，但是稍微偏同色系，然后这样去用。 但这个明度完差距蛮大的啊， 差距，但是这个少量，这个是大面积。 好、 嗯、 看看老师的手法具体怎么画吧。 我们用一个火焰头的一个腮红刷，因为这个腮红刷大家尽量还是选择这个密度稍微就是小一点的，别特别的巨密的那种，毛稍微松散一些的，因为这样它带粉量它会少一些，会更自然。然后因为一梦你会发现啊，它的这个脸型是有一点点偏长、 对， 所以我们这个腮红其实是可以横着打的， 偏横着打。 对，但如果你脸型偏宽，那你就不能是这样横着打， 我这块 就在斜上方打。 对，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可以稍微的不用打在苹果肌这个位置，因为我们每个人苹果肌的位置可能在笑和不笑的时候它都会有移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打在鼻底线靠上， 鼻底线靠上， 鼻底线靠上的位置，然后和我们的这个卧蚕有一小点，就一个小拇指的距离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话它会给人感觉是比较自然的。 对，我们其实在节目中探讨过不同的画这个腮红的办法，最原始的就是苹果肌的位置打腮红，那么为了突出立体感呢，我们也有把这个腮红打到苹果肌上面的。那今天这款妆容老师是打在了苹果肌，应该是偏里，同时是卧蚕偏下，鼻翼往上这么一个区域，而且是偏靠眼睛，偏靠这个靠近鼻子的这个位置， 没有靠在它的颧骨这儿。 对，没有靠在颧骨， 颧骨会比较宽，如果你用这么浅的颜色打颧骨，颧骨会更宽。所以说我们可能就会 一梦你得意的是什么意思？你不一直很纠结自己颧骨高这个问题吗？ 我不纠结，我觉得颧骨高也有颧骨高的好处。 哎，这不是每次节目中拼命的问我们的嘉宾说怎么办，我这个颧骨高怎么能把它化掉这不是你吗？掉袋子真是， 我不在乎了已经 啊，现在是比较深的这个番茄红了，对吧？ 番茄红，我们就打在这个苹果肌中心的位置。 苹果肌中心的位置。 苹果肌中心的位置， 我觉得腮红好神奇，打完之后这个气色瞬间不一样。 就是腮红其实跟口红有同等功效。我记得我有一个同事，有一天他就是眼妆啊都化了，就是没化口红，没化腮红，老板就觉得，哎，你是。 不一样， 就是腮红其实跟口红有同等功效。我记得我有一个同事，有一天他就是眼妆啊都化了，就是没化口红，没化腮红，老板就觉得，哎，你是不是素颜来了？ 就 直男老板 就看不出他化过妆。我觉得腮红啊，它真的跟口红不一样的感觉在于，一个人气色，我觉得是靠腮红撑起来的。 就是所谓的面色的感觉。我个人认为啊，因为就是上了腮红之后，你会觉得面色红润，面泛桃花，红光满面。我们这样的形容词其实都是画了腮红之后才会出现的。你只画口红，我重新让用血盆大口来形容你 也不太然后最后我们用那个刷子的鱼粉啊，就不要沾太多粉，用刷子的鱼粉再简单盖一下，就是让它更自然一些 啊。就刚刚涂完的腮红还是有点点愣， 对，就白里 稍微，这个就是粉底液吗？还是散粉？就粉底液是吗？粉底液的残液，鱼粉给大家再稍微盖一下，让它更自然。 稍微自然一点 点。我觉得这个腮红选的真的，今天一梦的气色好秋天，就是既有那种清冷感，但是同时呢，又其实颜色是很粉的，很暖的，就是我很难形容出来这种调和出后来的那种效果。就是莫名那种秋天的感觉，暖暖的秋天的感觉。 对，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 开始画唇了。那么这一步一旦就是画完之后，你们就会觉得一梦的气色彻底好了， 彻底变化了， 彻底变化了啊！ 我还是稍微比较喜欢稍微亮一点的颜色。 对，今天我们您看选了 三款 颜色，那么这三款其实我都要用到。 都要用到， 都用到，就是我们画唇也不能就是说只是一根就可以了，因为当你颜色越多，你层次感就越明显。但前提就是说，一梦，你看它的嘴唇，它是稍微有点厚度的， 嗯， 如果说很薄的嘴唇的话，那我只能建议你只能用一到两种颜色就可以了 啊，只要根据你嘴唇头，哎，那像天一这样厚嘴唇，是不是四管上来都可以？ 可以，没有问题，绝对没问题。 这是一个玩笑话啊。好，今天那个老师选的三款颜色给我们再说一下，可能很多人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大家可能可以近距离 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赤土色。 赤土色。 对，然后这个就土橘色。 土橘色。 那这个当然是正红色。 正红色。 对，也就是说我们肯定是由浅到深。 由浅到深，由赤土色变到正红色，中间还有一个土橘色。 没错。 嗯，好。 但还我们还得先把这个本身的这个唇色给它盖一盖啊。 也是用那个鱼粉是吗？ 对，也是用鱼粉。 我发现这个画完这个底妆这个鱼粉，大家千万不要及时清理掉，作用很大， 相当大。我们先试土色，嗯，它 颜色也是由浅入深的这样涂哈。 对，我们这个都是橘色系， 嗯， 试土色。我用的这个刷子呀，它是个眼影刷。就是个圆形的眼影刷 啊、哦，眼影刷。 对，你会发现它涂完之后，它边缘线是虚的。 哦， 我不太爱用这种就是尼龙质的。如果就是画虚化唇的话，我不太爱用尼龙质的，特别清晰的。嗯。 哎，这个我发现今天我们这个萱萱老师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化妆手法，这些小秘招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啊。像今天如果是个不是那个就是边缘很清晰的这种唇妆。今天老师选择的是这种。 厚一点。 对。 老师选择是这个眼影刷圆头的。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就是因为虚化没有边缘，所以说它这个嘴唇不会显得太薄。 哎呦，我真的只上了一层这个所谓的赤土色，就是有点亮亮的这个褐色的感觉，就是气质就已经有一层变化了。这是第一层变化哈。好。 有的时候我会稍微的往下给它， 就比自己实际的唇印再多一点点是吗？ 对，多一点，但是你可千万不要画很多啊，很多还很假， 很多就成了那叫什么咬唇妆了，外延出去了。 对，外延出去了。但你在画这个的时候，你注意唇峰还是要有的啊，就唇形你要基本上保证， 因为这是打底的颜色，所以唇峰是不是它一定要勾勒清晰啊？ 也行，就是两边稍微的对称一点点就可以了。 嗯，这唇峰要明确。 对， 然后下面呢你可以适当外延一点点。但是大家记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画唇的方法不是单一颜色的啊，也就是我们是几款颜色混搭，所以现在说的是第一层打底的颜色，用那个所谓的赤土色，就是偏灰的一种偏褐的偏杏的一款颜 色。对，你看它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妆感已经有 已经起来了，其实 但是还不够亮点，对不对？不够亮点， 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让它的唇来稍微有一些亮点。 现在是第二个颜色了， 土橘色。嗯，橘色系啊，那么这个可能画的位置就稍微的靠唇，就是靠我们的这个唇的那边缘线了，就稍微 就离嘴比较近一点的位置， 就稍微小一些了，这个面积就比这个杏色的稍微的小一些。 等于说今天我们的妆从眼妆开始到腮红到唇妆都是多个颜色的立体的打造，不是单一颜色的靠这个重涂薄涂出现的，是不同颜色搭出来的。 其实就跟我们学画画是一样的，都是有层次的。 嗯， 而且大家记住，颜色都是由浅至深哦，别上来一下大正红色涂完了，那你其他颜色基本涂不上去了。 对，没错没错。 哎，现在这个颜色气质又往上翻了一层， 对，它就 气色，对，最后是我们的正红色出场了，压轴。 正红色出场呢，我就要换一个刷子了，因为正红色其实面积要小，而且要精准一些。 所以尼龙刷上来了是吧？ 这次我们是可以用一些尼龙刷的。 尼龙刷 了。是这个，也是一个扁头的。 扁头。 我是用它的这个尖子去刷就可以了。 啊，不是用那个特别细的那个头，那种笔哈。 对，因为特别细的笔，它在做晕染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局限性。 啊，它有局限性。 它有局限性，所以这个的话，它可以没有局限性。 哇，这个颜色好亮。 对，巨亮。 真的是，它拿出来从那个管里面抽出那个头的时候。瞬间觉得颜色都出来了，特别红的一个颜色， 相当红。 所以这个画是不是一点点就够了？ 对，就画我们的唇的内轮廓，就比刚才那个面积还要小。其实就跟我们刚才画眼影，它是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越画越深的颜色，其实我们涂的面积越小，一点点提亮就够了。哎，整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三个步骤下来，一梦的这个唇色已经彻底出现了啊。 它是有一定的过渡的， 嗯， 这种唇色是 这个颜色一定是单一颜色涂不出来的。你比如说正红色也好，这个土杏色，我觉得它都很难出现啊，土橘色它都很难出现这种立体感。所以大家可能很多女生啊，就是一支口红走遍天下。当然，她有适合她的化妆方法，但是今天想换一种妆容的朋友们，可能适当的。在秋冬季节和春夏季节备几管不同颜色的这个口红，到时候你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效果。 刚才我在用的这个唇下线， 唇下线， 对，用这个鱼色的鱼颜色稍微带一带，你会发现它的唇有立体感了，深浅深， 深浅深， 对，有一定的立体感啊。如果说你希望它能够就是再稍微面积再带一些，可以再稍微 在唇峰部分也再扫一扫一扫，是吗？ 哇，好看啊，这个颜色。 嗯，一会儿近距离我也再观察一下。现在从屏幕上来看，一梦的整个的这个气色已经彻底翻起来了。 就是说，如果在家教大家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技巧， 小技巧， 然后这个唇看上去是撅撅的，但它又是哑光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哑光的，我不想让它有任何的这个珠光感。 嗯， 然后呢，想让它唇珠看上去有点撅，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亮亮的这个眼影啊，米色系的眼影，蘸一个小尖尖的位置，然后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就画在它的这个唇珠的位置， 扫一下下。就可以了，就有点嘟嘟唇的感觉。 我们这个是用这个闪光的东西来提亮我们的这个唇， 就是在这个唇峰的 唇 中， 唇 峰和这叫什么？ 两个唇峰之间，它是这个叫唇骨 啊，就是人中下方跟那个人中下方跟嘴唇挨着的这部分稍微提一下，是吧？ 对，就是把你 大家别涂错位置了啊。然后你的嘴唇就撅起来了。 对， 好， 现 在这款妆容彻底打到了。 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让那个我们的化妆师给我扎一个那种丸子头 啊， 这样 顺便你要换一个丸子头。 哎，没错， 你今天真的是有点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意思。 来，我们可以让我们化妆师。 那我 你今天是有什么场合要出席是吗？ 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如果秋天的时候，其实扎一个丸子头，然后裹一个那种大围巾，还是挺好看的， 挺可爱的。 对，挺好，就是气质。 我觉得丸子头就是那个比较可爱一点的感觉。 对 对, 对， 相当可爱。 马尾是比较利落， 马尾就是比较就是稍微有一 些比较日常化一点。 对。但丸子头就是年龄感又变小了， 又减龄。 对，同时我们扎丸子头的时候呢，就不用就是说给它一开始梳的特别紧，就可以稍微梳的松一点，因为我们你看它侧区还是要给它拽出来一点点头发的。 嗯嗯嗯。 嗯，拽着点头发的，然后从正面看上去呢，它是有一定的蓬松度的。 嗯， 那我去看看它的。 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化妆师的基本素质，不仅要会画脸，还要会做头型。 没错， 我真的觉得 要求比较高， 要求比较高，尤其在碰上像一墨这样的挑剔的客户的时候，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了哈。 今天就可以和他的小姐妹开开心心的去拍照了。 哎， 但是我跟你， 可是天已经晚了。 但是我跟你说， 嗯， 就是我的头皮很脆弱，他知道的， 我知道。 所以呢，你这样扎完头会怎么样？ 我 第二天掉头发是吗？ 就疼。 我不管扎不扎都会掉头发。 它可能会有点疼，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前区，我们一定要先给它抓一点点松松的。 前区抓松。 对，然后你看它，因为它有这种小头发，我特别喜欢。因为 碎头发。 对，它很多人你会发现它这个鬓角是秃的， 是秃的，所以说就你看留出来这些小头发有一个弧度，然后把这个鬓角稍微挡一挡，特别好看，我觉得。像这边， 就我的缺点其实是优点，是吗？ 都不是缺点， 我觉得是大家合理利用自己的这个发量。比如说你这边有点秃，你稍微拽一点点散头发出来盖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过渡会比较自然，对吧？ 对， 就你别那么实心眼儿，明明那块缺头发还可劲儿，可劲往上扎，你扎得干干净净的，那样其实反而显得不太好。 对，然后这边啊，我们给它稍微的，就是两 卷起来，两股， 两股这样 卷成一个大麻花。 对，就是大麻花。 大麻花， 大麻花，然后拧完之后可以再稍微啊， 把麻花再拽松一点，是吗？蓬松一点。 它的发质也非常好，就是那种特别。 我莫名其妙觉得我最近的发质不太好。 你是非要跟我们的嘉宾唱反调是吗？ 是因为我最近发质就秋天比较干。 我们这边开应该开一些秋季护发单元，跟大家讲讲怎么在秋冬这种比较干的季节来保证我们的头发的滋润啊。其实我最近也有点感觉，我觉得头皮会有一点点略微的痒，尤其是我，当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洗完澡之后没有吹干头发的这个习惯，导致头皮可能一直湿润，反而容易有些不太舒服的地方。 对，可以扎一个稍微松散的丸子头， 高一点， 千万不要特别的光滑。但这个扎完以后，我还是得怎么样，再拽一 拽，拽松。 就一定这丸头扎起来就感觉哎，好像是我不经意扎的。 对，大家很多人会把丸头扎得特别规整， 就像练舞蹈的一样。 对，就是盘的，就是一丝不乱，然后头发都梳得整根根整齐，就整个那种，但那也是一种感觉啊。但是跟今天我们老师帮一梦打造的感觉不一样，这是一种随性带着一点小心机， 居家的那种。 对，就是你出门，就是大家觉得哎，你是经过设计，但看起来特别的自然。就像今天妆容一样，其实今天妆容如果盖掉嘴上的唇妆的话，会觉得这个是个特别自然的一款，就甚至很难跟它跟秋冬季节的妆联系在一起。当然了，你整个看完之后，你发现它的身上的这种初秋的感觉很明显，它既不会那么的厚重，同时又给人感觉很温暖。再加上这个丸子头，就是把这个一梦五官带来那个锐气其实给弱化了，感觉更柔和。 所以我好看吗？ 你怎样都好看。大家感觉出来我在这个节目中的求生欲是有多么的强烈了吧？每个问题都要回答的极其小心。 而且这个知识点还是衔接的很好的呀，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领导同志们听到了没有？你看我是个多么合格的嘉宾。是不是考虑多给我几档节目做一做？好，那其实这个丸子头到现在已经也差不多了。 对，差不多了。我想给它再拿一个卡子， 稍微固定一下， 先固定一下。 我们可以稍微就是来大概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 好，我们在老师帮忙一梦准备这头发的时候，我们把今天妆容的重点跟大家梳理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虽然打造的是一款秋妆，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这个妆容的重点并不是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秋冬妆容的那个厚重感， 对， 我们打造的是有清爽感的。那首先从我们眼妆开始说起好了。我们眼妆选择的是这个杏色，土杏色，对吧老师？土杏色。然后但是我们在杏色之外还用了一个较为深的颜色，老师是什么颜色？ 土橘色。 土橘色，稍微在这个眼球的部分用这个土橘色稍微提亮，还有眼影的部分。就是今天我们的眼线其实没有怎么画，基本就是靠深色的眼影来完成这个效果，只是在眼尾的时候用这个眼线笔稍微勾勒了一下，所以眼妆部分给人感觉特别没有这个距离感。虽然说我们几个颜色，但是暖颜色，但是却不会有肿胀感，而且不会有特别重的妆感。然后就是眉毛部分，眉毛部分老师用的是眉粉和眉笔两个，液体的眉笔。眉粉呢是打造这个眉形，但是液体眉笔呢是帮助修一些部分的细节，让它根根分明。这是眉妆的这个画眉毛的一些细节。同时提醒大家一个找到自己眉峰的办法。很多朋友容易把这个眉毛画成一个圆圆的形状。 对对对， 大家老师教了，其实你拿你的眉笔从你的鼻侧翼到你的黑眼球的外边缘，这个切线延伸出去跟眉毛相交的位置，就是你画眉的眉峰的位置。 没错， 眉头一定要比眉峰略低一点，否则你画来就是特别无辜的感觉。除非你想打造你的无辜感的妆容，否则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除非你想像一头小驴。 对。你今天跟驴真的是绕不过去了哈。眉峰要比你的眉头要高一点。 好，然后就是我们的腮红部分，今天老师也是用两个颜色打造的腮红，对吧？ 对， 第一个是属于 一个裸粉色， 裸粉色就是跟老师今天身上穿的衣服有点像，淡淡的裸粉色。第二个是一个柠檬红了， 茄红 番茄红的颜色比较重， 很固定。 对，好，一梦打造完了，我让一梦回到主播台。好，辛苦老师。 好的，我已经回来了。然后呢，我们 一梦把这个音乐声音先拉小一点。 好， 继续刚才给大家总结的啊，就是一梦的这个腮红部分是通过番茄。 我感觉今天这个丸子头 怎么样？ 有点像去结婚的感觉，是不是像去结婚？ 反正我继续总结了，继续总结这个腮红部分，就是首先是浅涂的这个裸粉色浅涂，然后在我们的苹果肌的部分用这个番茄红稍微晕开一点。 对， 红是老师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用我们刚刚在粉底液用的鱼粉把这个地方再盖一盖，你就会变得特别的自然。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突出气色的重点，哎，近距离看这个唇真的很立体。 嗯， 老师是用三个颜色打造的，首先是吃土色， 吃土色，对， 然后就是土橘，最后就是正红大红色，然后也是由浅入深一步步涂完的。然后老师教了一个小细节，在叫唇珠的部，大家找唇珠怎么找？就是你人中延伸下来跟嘴唇交界那个最突出的部分，就是唇珠部分。 对， 用刚刚的那个亮比较亮的那个遮瑕， 珠光色 稍微提一点， 珠光眼影， 瞬间你的唇就变成嘟嘟唇了。 没错， 我看一下这个一梦的这个嘟嘟唇，说实话很自然，我几乎看不到有现在做的这些手 术，几乎看不到这个嘟嘟唇。 我这么说是不是不太给老师面子？ 没 关系，但是我必须说这个三色打造的唇影很自然，很有立体感。哎，对，还有个细节刚才没有提到，在涂第一层吃土色的时候，老师把下嘴唇的外边缘略微延伸了一点点。 嗯， 然后当你画完整个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整个它的唇的轮廓就比实际的这个唇更饱满。 对， 这个效果是很好看的， 是吧？ 对，基本今天妆容的重点就是这几部分，其实很简单。今天我们是放慢了速度，帮大家一步一步手把手教。大家回头把这期节目的回放调出来，你大概我觉得十几分钟打造出来也没有问题， 对，绝对没有问题的， 就轻轻松松让你出门拍照。 没错，好，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问题呢，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萱萱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欢迎萱萱以后有时间多来我们节目中分享一些。我觉得萱萱老师最大特点，她有很多自己独特的化妆 小 妙招，跟我们其他老师的风格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都是很好用的方法。 好，我们下一档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 FM98.2。好，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嘉宾天一。 我们下周再见， 拜 拜。拜 拜。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全息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谊。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 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青春笑容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现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过。